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第四節，咁啊，阿陳俊仁博士，你自己如果養育呢個孩，即係細路仔嘅話咧，你有冇諗盡方法令到佢哋聰明啲咧？ 我會用盡方法，用一個最 cheap 嘅方法令佢哋聰明啲， 嚇， 即係一個成本效益嘅問題，對於我嚟講係。 係，咁嗰個咩方法咧？ 咁冇嘅，自己教咯。嗱，咪同埋就係話，好多時係你喺需要嗰個玩同埋捉去讀書嗰度，要俾一個平衡咯。 嗯。 嚇。因為由人尤其是細路仔咧，佢感知呢個世界咧，好多時唔係憑你坐喺度去淨係用個視覺、聽覺嚟去吸收，係好多時由個觸覺去吸收。即係點解有啲嘢你需要俾佢玩，需要俾佢掂過，甚至乎去到中學生，點解你需要俾佢一個 demonstration 嚇，甚至乎俾佢一個實驗嘅時間，就係因為好多時你有啲嘢摸過、掂過，嗰、那個印象係深刻好多。咁但係當然你俾佢摸、俾佢掂、俾佢亂咁揈嘅時候咧，你變咗就令到你去叫做 spoon fit 佢嗰個時間咧，填鴨式教育嘅時間咧又會少咗。咁所以呢個問題你需要攞個平衡啦。你係點樣去安排嗰個學習？尤其是我會覺得咧，去到越係細個細路仔咧，嗰種由手掌嗰個咁多敏感神經線喺個十個手指頭啊，由佢呢度俾出嚟嗰個嘅神經反應俾出嚟佢嗰個記憶咧，我會覺得係好重要嚇。咁、所以嗰種叫做體驗式嘅一個學習嘅過程咧，俾佢掂觸摸到更加多世界唔同嘅嘢啊。咁即係我會覺得我係即係需要好，即係我就係問題就純粹就問我一定會俾噶啦。但係問題就係你點樣去合理分配嗰個劑量嘅啫。 係啊。咁另外一個我覺得亦都好重要就係刺激咧，即係嗰個細路仔佢俾到佢幾多收到幾多外在刺激，令到佢會有啲反應，呢、這個其實都好重要啦。你見啲老人痴呆都係噶，又坐喺度咁冇刺激就個人慢慢就會智力衰退噶嘛。 係啦，即係刺激少咁，點解啲人又話咩腦退化、老人痴呆要打下牌先得嘅？即係原來係要成日用嘅，就甚至乎唔打牌，你都出去行下、曬下、喐下、感受下嗰個世界俾你個刺激嘅。甚至乎對於太空人嚟講，因為佢腳板底成個骨架本身受嗰個嘅刺激少咗，於是乎個骨質係會容易疏鬆嘅。即係好多時又係唔好淨係話腦同笑嘅問題啦。一個人正常就係你要俾佢一個合理劑量嘅一個外在刺激咧，咁嗰個人先能夠維持一個健康啲嘅平衡狀態咯。 嗱，咁我哋除咗呢個兩個因素之外咧，咁啊而家有個新嘅發現啦，就係咧，如果你細路仔咧喺一個比較綠啲嘅環境啊，比較同自然界接觸嘅環境咧，佢會聰明啲喎。咁你信唔信呢樣嘢咧？ 嗱，咁我就信嘅，但係咧成個問題你就係要點樣去研究啦。你即係好多時咧，你做呢啲同教育有關嘅研究咧，最 cheap 最容易嘅方法咧，就係純粹做一個關聯嘅分析咯。咁我唔知道，譬如台長你睇到呢單，佢有冇再仔細啲去介紹一下佢哋嗰個研究方法啦嚇。最簡單嘅方法，你可能做個統計。咁有一班細路。然後你問下佢咧，有幾多係俾好多大自然環境、綠色環境去包圍住嘅？有幾多係成日一日到黑困喺個劏房嗰度嘅？或者有一啲譬如話係富貴子弟咧，即係街都唔多俾出嘅咁嘅樣。即係你譬如去將呢一個咁樣嘅統計，同佢哋最後嗰個嘅 IQ 嚟去做一個關聯分析。咁跟住，即係其實呢類分析係經常出現過嘅。其中一個幾出名又幾唔出名嘅研究就係話，喺香港嘅某位教育學者做噶嘛。咁就係話將佢統計一下啲細路食早餐同冇食早餐做一個統計，然之後咧就將佢關聯到佢最後嘅成績好唔好。咁最後發覺有食早餐嗰批嘅成績好啲嘅，咁跟住就喺即係你就可以話啦。咁係唔係就係話我哋而家研究發現有食早餐啲咧就成績好啲嘅。咁接住嚟問題就係問啦， 你可唔可以話因為佢食早餐所以成績好？嚇，咁呢個就係嗰個關聯分析嘅一個弱點嚟嘅。咁而家就譬如話喺呢個研究裏面啊，如果有人去話俾你聽，喺一個綠化環境嗰啲細路個 IQ 係會高啲嘅時候，咁接住嚟就問個問題就係話啦，呢一個關聯分析開啟咗一道門嘅啫。咁之後你就點樣去再深究入邊嘅原因嚟去話去俾得出呢個咁嘅關聯咧，就係下一步嘅問題咯。 所以我對呢啲咁嘅研究，我從 尤其是教育啊，尤其教育經常出，即係呢個，尤其是社會科學入邊經常係用到關聯分析。咁因為佢係第一個俾到你最有，即係去幫你發掘信號嘅一個地方。 係啊，我自己又比較 cynical 啲嘅，因為頭先你講嗰個早餐嗰個例子啦，咁樣咁唔食早餐嗰啲細路仔可能屋企即係窮啲咯，嚇冇錢俾佢食早餐咯。咁所以咪靠到佢 IQ 低咗咯。 但係當然可能就係話，合理亦都可以係一個進路，就係話佢營養不良影響腦部發育，咁所以你真係要俾早餐佢食。咁呢、這個，但係如果要講到呢樣嘢咧，你就真係要喺個身體嗰度，你再要揾一進一步證據啦。 嚇， 咁而家就算咧，台長你講呢一個綠化環境同嗰個細路 IQ 嗰個關聯咧，咁佢哋其實都未有俾一個完整嘅答案嘅。咁佢哋其中一個去估計就係話。哦、可能佢處身綠化環境咧，佢嗰、那個壓力個程度就低啲，於是乎咧就要玩多啲令到佢壓力減低啲，同埋增加佢嗰個社交，就令到佢咧比較習慣社交咧、就其實就原來可以反映到佢喺個 IQ 嗰度，咁係唔係咧？咁佢哋都係講未必嘅啫。 唔係，因為咧嗱我點解我插咗你嘴咧？因為我從來對啲 IQ test 咧，我自己都幾。幾大懷疑嘅嚇， 即係都係嘅，人好多 dimension 噶嘛，係 啊， 即係你如果淨係一個 IQ measure 曬嘅咁即係呢個世界就唔會有咁多呢啲高 IQ 但係做官就咁鬼低嘅， 一百六十個 啦， 一百六十嗰個都好答咗啲好戇居嘅嘢出嚟噶嘛，所以即係唔好信曬佢咯。咁但係咧，佢呢度講得比較極端少少嘅，佢唔係頭先我哋嗰個講話。即係咁全面，佢就係講你嗰度嗰個地方綠少多啲綠色啊，已經影響可能影響到你嗰個細路仔嗰個智能嘅發育嚇。咁呢個頭先你提到咧，佢喺入邊文章亦都有講啦，即係話佢呢個顏色本身會令到個人咧嗰個壓力會減少嘅。咁我覺得呢個係值得去研究嘅，但係至於研究咯，你唔可以咁肯定一樣嘢，就係話如果你係住喺一個綠色嘅環境咧，就對嗰個細路仔佢嗰個智能嘅成長係會必定提高咯。就 嗱，如果真係純粹顏色就可以令到咁啊，呢個問題就好容易解決啦。所有細路仔書房由綠色， 係啊， 甚至乎我哋做節目全部後面背脊整綠色 ，call 咩 key 都唔好落，咁啊跟住大家睇完個節目就醒啲咁樣。 係啊， 即係如果係咁就係咁幸福咁簡單，即係如果係咁簡單就咁幸福啦，我就會話。但係你問我咧，我可能諗緊係另外一個嘅 dimension 咯。咁譬如佢哋俾嗰個嘅估計咧，我亦都覺得唔係完全唔合理。會唔會係因為佢哋面對綠色多，望到窗外視野寬闊啲，綠色嗰個壓力少啲，其中一個原因咧？另外就係話，原來佢哋不停地你住喺一個比較低密度嘅環境，然之後咧，佢哋成日咧係有好多可以好容易好多活動空間，走去踢下波啊，同隔離打下交啊，跟住走去即係去用佢嗰、那個。即係用佢雙手嚟去由個自然到感知自然，有多一啲經驗學習嘅機會咧。咁相比於一啲嘅細路仔一日困喺個劏房度，窮嘅冇乜機會去到外邊去玩一啲咁嘅大自然嘅嘢嘅時候，你淨係可以由個熒光幕度學咩叫光合作用嚇，點樣去睇真係一棵草點生出嚟都冇乜機會睇嘅。咁即係呢一個。即係一種咁樣嘅原因啦，抑或係綠色唔綠色嘅原因咧？咁呢個我係覺得好需要去問。你嗌我估，我就願意即係願意相信自己嗰個估計多啲咯。 係啊，嚇。咁 anyway 就如果個家庭或者個家長本身佢可以付出呢種咁嘅成本嚇、啊、去培育一個細路仔咧，我係覺得絕對做得做嘅。頭先你提到好極端啦，你個家屋企由綠色咁樣。咁你屋企如果阿科到咁做，我覺得你都應該試一試喎，係咪？ 係啊，係啊，係、啊。 但佢呢度亦都嚇，你講下。 係我講一點先啦。咁佢呢度好得意嘅，呢、這個就我覺得係好視乎外國嗰個環境係咁。佢就話啦， 因為其實你很多時候在外國呢，你住得在越是郊區，遇到很多綠化環境那些，不一定需要是最有錢的那班人。分分鐘有時可能是相對不是最有錢的那班人，所以他才要去到市郊遠一些的地方。但是他也講到就是呢，他在外國地方呢最有錢的那班人也都是會面對這些問題，可能就是因為他不知道，可能 在個城市或者在一個比較 isolated 的環境，個刺激又會少了，這個也可能是一個潛在的原因。 嗱，佢呢度亦都有一個即係幾值得講嘅地方，就係咩咧？佢哋而家用人造衛星去睇啊，嗰啲邊啲地方有綠色？如果唔係咧，呢個喺傳統如果冇咗呢種嘅工具去做嘅時候咧，佢就淨係一啲好印象式嘅，就係睇啊呢度有綠色噶啦。而家就真係一個好準確嘅，邊有綠色，佢就可以睇到出嚟嚇。咁呢個係一個。即係比較成功的一個研究方法嚟 啦。嚇，因為啲又係傳統研究方法咧，又係好依賴嗰個參加者做個 survey 嘅時候一個叫 self report， 自己報告。咁而家你多一個 cross reference 咯，即係你最後發覺自己去 report 個 self report 出嚟嗰個分布，同你如果個衛星影出嚟個分布係吻合嘅時候，咁你就更加可靠，就認為你呢一個咁嘅問卷咧，就應該似乎係相對比較可靠一啲咁嘅樣。 好，咁啊，我哋剩一小時間去講講另一個新聞，因為呢個新聞本身都相當之值得大家留意嘅， 就係、是、咧，我之前都提過嘅，但係而家有一個比較深入啲嘅報道可以同大家再跟進。 大家知道啦，就而家嗰個中國嗰、那個捕魚業咧，就發展得好迅速啦。咁、那個遠洋捕魚咧就即係戰狼啊，雖遠必誅啊，但係佢係誅啲魚嘅啫。OK。咁但係呢個情況咧，就令到好多人咧就產生一種厭惡啦。咁尤其是咧，就係去到呢個厄瓜多爾啦，已經即係嘈得好緊要啊！甚至美國連國務院都出埋聲噶啦。咁你睇到啲即係呢個情況有啲咩嘅對科學有啲咩啟示啊？ 即係呢條而家去到講緊係英國嘅《衛報》都曬有介紹嚟去報導啦。即係佢哋對於嗰種咧叫做海盜式。叫搜刮呢啲咁嘅海洋入邊嘅海產嘅呢啲資源嘅呢一種咁嘅行為咧，就真係認為係一種威脅啊！即係台長，如果你睇到個《衛報》嗰報導咧，其實佢其中一個地圖咧，佢畫咗嘅就係呢個 Galapagos Island。就是呢個達爾文當年經過呢度咧，都覺得係一個咧物種多樣性保護嘅呢個咁嘅地方啊。對於成個演化論嗰個建立咧，係一個好有即係好有歷史意義，甚至乎現實上研究都有一個非常之大嘅海洋研究嘅嗰個意義喺度。因為就算最近咧你如果就算 Google 翻揾翻 Galapagos Diversity 嚇，你揾翻啲新物種咧，到今時今日上個禮拜都不停地發現新物種喺嗰度記錄得到出嚟。咁但係偏偏亦都係同一個時候啊！你睇到嗰個圖就睇到啦，中國嘅嗰個嘅即係叫做我可以話一啲叫做漁業嘅即係嗰啲捕魚業嘅一啲叫做咩，即係毫不保留喺嗰度刮一陣嘅呢啲咁樣嘅即係呢啲捕魚侵略者啦，就啱啱喺個界嘅外邊嗰度咧，就走去刮咗一陣，派咗一個非常之大嘅船隊，即係大到個地步就即係大家覺得。無論嗰個規模啊、侵略嗰個程度、破壞嘅程度都係非常之大，即係令到大家就即係響起個警號。但係好，即係大家都亦都好無奈嘅問題就係話，佢哋係合法嘅，以現時嘅嗰個法規嚟講，佢哋係合法嘅，因為佢喺界外邊冇入到嗰個受保護嘅地區，而且喺個公海範圍係冇人去執法，亦都冇人去限制你去攞幾多嘅，咁所以咧刮得就刮。咁而家嗰個問題就係喺呢一度，就呢一啲即係呢一種咁嘅準則嚇，咁佢而家就係話佢造成出嚟個環境損害咧，唔係零嘅嚇，而且甚至乎係有一啲，如果佢咁樣刮法嘅話咧，係甚至乎有機會做到個無可避免嘅損害喺度，即係無可補救嘅損害喺度。咁係咪要做啲嘢咧？咁而家就即係由一個。即係一個咁嘅中國嘅捕魚行動咧，去俾到出嚟。即係我會咁講啦，過往呢啲咁樣嘅海盜式捕魚行為啊，唔係即係喺好多其他地方都會有嘅。譬如如果你講緊喺一啲英國啊北海嗰啲地方，佢譬如有啲季節性去殺呢啲咁樣嘅 海豚的行為。另外有一些譬如就算日本的捕鯨業，它都是很受到這些環保人士 去追擊的，甚至乎綠色和平的人會特登派船隊去 左頭左勢，但是可能是一架半架船的樣子。但是今次講緊中國的這個船隊是個規模，它搜刮物種的種程度，刮的那種，它不是針對 一兩種物種，是針對於基本上是全部，就是片甲不留的那種的程度，是可以說 是遠比於以前那些、其他國家的捕魚行為是更加嚴重的。 嗱，佢呢度有提嗰個統計數字嘅，就喺2018年咧，就係、是、全世界嘅漁獲啊、捕魚啊個產量，即係嗰個數量咧，中國係佔咗15%啊，咁係比遠比即係第二同埋第三位咧，即係都超過成倍噶啦。咁你即係你諗下幾咁嚴重啦。咁但係問題咧就係而家係唔知道嗰、那個呢、這個竭澤而漁呢個程度去到幾深啊？ 係啊，因為你嚟緊仲會睇到再有飆升，大家即係唔好忘記將其他資訊擺埋一齊、一個由因為你講緊呢啲漁業出海咁遠，你一定需要一個導航嘅。咁如果你係講嗰種衛星導航嗰種能力係越嚟越安全、即係越嚟越平，甚至乎嗰種天氣預報亦都越嚟越精準、越嚟越平嘅時候咧，對於呢啲世界上任何嘅地方嘅漁民，去做一個遠洋出海作業已經是一個咧風險越嚟越低、成本越嚟越低的遊戲嘅時候咧，呢、這個情況就只會加速地嚴重地上升。 同埋佢而家嗰個全球衛星定位，而啲魚群佢哋嗰個遊嗰個方向啊，同埋佢哋嗰個數量咧，完全喺嗰、那個呢個咁嘅搜索嘅範圍之內嘅，係走唔完全走唔甩嘅。呢、這個同 情況嘅。而且再加上你最問題就係、是、你如果有人係過咗火攞魚炮去炸魚，跟住執法咧，係更加冇網管。 係啊， 即係幾樣嘢就係犯罪成本低，檢控成本高，咁幾樣嘢加埋咧，就令到就嗰個問題就好睇到就係話越嚟越嚴重。 係啊，咁我哋所以喺呢度提一提就係、是、其實呢個咁嘅情況咧，好值得大家去關心環保，特別係啲環保嘅組織咧。真係應該出下聲啊！咁啊，厄瓜多爾嗰邊亦都不排除你用武力去應付呢個問題啦。啊， 係啦，係啊，即係呢樣嘢就睇到嗰種我咁樣形容嚇、即係連捕魚都有戰狼式啊！即係台長頭先都有講啦，戰狼式捕魚亦都激起世界公憤啊！咁呢樣就即係呢一個純粹原本係自然科學問題，點樣上升到呢個國際政治層面咧？咁我哋唔希望發生啊，因為覺得因為好多時你發生咗。衝突出咗，就因為好多時係因為個破壞已經構成咗、最好就係大家就即係識得去適可而止，就唔好再即係最好又係一個大家協定咗個控制範圍，揾食係大家要嘅，但係點樣令到即係大家可以繼續去即係 sustainable 啊，可持續地 啊，咁先至係一個即係一個最大問題咯。 佢而家呢個破壞可能都不可彌補嘅。 係啊，即係好多時候你睇到未來我哋面對嗰個問題，戰爭係一種危機，熱戰係一種危機，爭奪資源係另外一種危機。而爭奪資源嘅時候，唔係用一個叫做熱戰嘅方式，可能用一個叫做即係局部衝突嘅方式，亦都係其實非常麻煩咁即係可以睇到就係話嗰種嚇、即係有時你睇到。即係成日話嗌人哋你唔好開槍先啊！我唔會開槍先，但原來好多時咧，你唔開槍，原來已經對人哋做咗一個好大嘅打擊，都唔奇嚇。咁、究竟乜嘢叫做和平主義分子嚇？咩、叫做真係叫做熱愛和平咧？你發覺咧嗰個需要關顧嘅層面係需要更加廣，係用一個更加闊嘅眼光嚟去睇。 好啦，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